朋友们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所以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，我英文名叫 Terry， 中文名叫徐有为，言无许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年轻有为的壮士，所以很有意思。我是在马来西亚出生。我们说到年轻有为嘛，有时候不一定是讲年龄，论年龄，我和关牧师是同年出生的。不过论心境就不同了，关牧师的心境呢，只有18岁，我只有16岁，所以我们都是还未成年的青少年。所以呢，我在马来西亚出生，那么我的家庭背景呢，不是信耶稣基督的，我们是拜拜的。那么我20多岁就去到澳洲，我去学美术，我想做一个画家。那么在澳洲就相信了耶稣基督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特别喜欢读圣经，一有时间我就读圣经。那么我读这样多圣经呢，我最喜欢读的就是约翰所写的啦。我特别喜欢约翰这个人物，我觉得我的心里就像是约翰一样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 slide。 所以等到约翰的话呢，就是他跟耶稣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他时常都是把他的头依偎在耶稣的胸膛上。所以很多人问我说，你来到基督福乐之家，你来做什么呢？那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不要让关牧师知道，这是一个秘密。我来这里呢，是跟大家做朋友，很简单的一回事，就是跟大家做朋友。那么当初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他召集他的门徒，就是跟他们做朋友。那么众门徒里面呢，约翰就可以说呢，耶稣是最疼爱我的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会说同样的话，耶稣是最疼爱我的啊。所以我特别喜欢约翰。那么约翰老的时候呢，他活了100多岁，他老到他脚都走不动了，话也说不出了。他们在礼拜天扶他去教会，就问他：“长老，长老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”他说：“你们要彼此相爱。”那下星期又扶他去教会说：“你说什么吩咐吗？”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他每个礼拜就只说这句话。他说：“长老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”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还有呢，只要你们知道这一点就够了。所以老约翰是最了解耶稣的心肠的，他经常把他头依偎在他胸膛上听他的心跳，他最了解。所以他说，作为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在那个时候，老约翰是在耶稣的外面，他能够跟耶稣最接近的时候，就是把他头依偎在他胸膛上。那现在呢，耶稣在我们里面，这个是约翰当初想都没有想过的。神会在我们里面，神就是爱。如果神在我们里面的话，爱就在我们里面。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我们不知道怎样爱神，但是耶稣非常非常了解要怎样去爱神。那么如果他住在我们里面的话，他会教导我们怎样去爱神。那我们来到这里要去爱神，要怎样爱神呢？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 祖先就是，我们看对看下一个 slide， 就是说呢，我们读这一段话说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是谁跟谁说的呢？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。所以我们都说，我们如果信耶稣基督，那么在信心上来说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那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样成为一个义人的。他因为信了神就成为义人了，那么神就跟他说呢，我必赐福给你，那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所以我们是他后代，我们也是同样有同样的神给我们的托福，就是说呢，神会赐福给我们，那呢别人也要因为我们的缘故而得福。当神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看见亚伯拉罕，他就已经看见你和我了。所以这是差不多应该是说3500年前的事情，接近400，没有，等错了，接近四千啊，接近啊3000年前的事情，就是接近4000年的，就是接近4000年的事情。那么说神一看到亚伯拉罕，他就想到说，在你的后代里面会有这一批在基督福乐之家的人。他一看到亚伯拉罕就想到我们，因为神是在时间以外的，他是在永恒里面的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我们在这里不是偶然的，当初神看到亚伯拉罕就想到我们了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当关牧师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当他很孤独的时候，他没有朋友的时候，他只有一只狗一只乌龟的时候，当神看到他，神就说，我要给你一个家庭，一个很大的家庭，一个福乐之家，里面你会有很多弟兄姐妹。所以当神看到关牧师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神就已经想到你和我。所以今天你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，神早就想到你和我了。当他看到亚伯拉罕就想到你和我，他看到关牧师就想到你和我。而今天当神看到你的时候，你想他会想到什么呢？他会想到千千万万的人都会因你而得福，就像他当初看到亚伯拉罕就看到你和我一样。他今天看到你就想到说，你会因为你相信我的缘故，你敬拜我的缘故，你侍奉我的缘故，会有千千万万的人而得福。那我们要怎样侍奉神呢？我们看下一个 slide。 这是神对以色列子民所说的，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什么是祭司呢？祭司是带领众人敬拜神的，就是祭司。所以你们这个国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带领众民众国来敬拜我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不论我们去到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要带领众人来敬拜神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。可以说你们是圣洁的国民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作为他的国民一定要是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但是在旧约的时代，我们看他们非常的奴隶，还是活得不是很圣洁。那今天呢，神给我们呢做了很大的方便，他就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。圣灵的本性就是圣洁的，如果你有圣灵在你里面的话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变得圣洁了。所以你不需要去很努力的去增加的做一个圣人，其实不需要，因为他在你里面。但如果你在里面 允许它运作，如果你给它空间的话，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圣洁。所以神给我们是很大很大的方便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当初他这么招以色列民族，今天这么招我们。所以当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他会说什么呢？在美国，我来这里还不是很久，所以我没有机会问美国人。我在澳洲30年，我问澳洲的白人说，你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看的呢？说你们中国人啊，讲话很大声，整晚打麻将，而且呢对孩子要求很苛刻。所以我想，这并不是我要你们看到的，但是你们看到就是这三样：整话很大声，整晚打麻将，对孩子要求很苛刻。这不是令我感到很自豪的评语。当我在北加州的时候，我在北加州4年，那你如果你在北加州，我住那个城市叫 Redding， 你问他们这间教会的人 Better 的是怎样的呢，他们都说他们很友好，很友善，很有爱心，而且充满着喜乐。因为如果你在路上走，你看到一个人充满笑容，他一定是我们教会的人。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在市场上去买东西，你看到人很有笑容，一定是我们教会的人。如果你在推着那个车在等待那个要付钱的时候呢，你看到这个人呢向前向后说话满面笑容的，一定是我们教会的人。看到一个老妇女在那边，我们一定会帮她拿东西，会帮她推到车那边去。甚至看到一个人说好像我不够钱，我会帮他付钱。所以他们都说你们教会的人很友善，很有爱心，满面笑容，很有喜乐。虽然他并没有说他们是神尊贵的祭司，圣洁的国民，但是说很有爱心，很友善，很多喜乐，那倒还不错的。这样如果是我们走到外面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见过基督服了十字架的人，他们怎样呢？你想他们会说什么呢？神是很希望他们会说，基督服了这家啊，神圣洁的国民，他们都是神的祭司，这个神很想听到的。那么他听你的到底是听不到呢？那么如果人家对我们的评语不会说你们是神圣洁的祭司啊，至少他们会说他们很友善，很有爱心，充满喜乐，满面笑容，那也不错，那也不错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点亮核桃谷，到时会有很多外人来到我们中间，甚至会有一些商家在我们旁边摆摊子。那曾经有人跟我说，他说你会进入一个季节，是得人如得鱼的季节。这个季节里面，当你的船驶出去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撒网，因为鱼会自己跳进你的船里面来。这就是1997带给我们的福分。五就是恩典，七嘛就是完全，有完全完全完全神的恩典。进入这个恩典的时代，进入神完全的时代，我们只要鱼把渔船开出去，船就会鱼就会跳进来。所以现在鱼要跳进我们里面来了，你会怎么说呢？这个鱼这样肮脏的，把这鱼就弄脏了，可以不可以把这个鱼洗干净之后才把它们让它们上船呢？所以如果你问一个渔夫，你说你们这样子把鱼拉上船，把船都弄脏了，为什么不把鱼洗干净才让他们上船呢？没有一个鱼不会这么做的。所以我们要得人如得鱼，有些时候你 必须去面对他们，打到你一身都是污泥。那么，不过你要想到我们的父神心里的喜乐，所以耶稣因为他看到他面前的喜乐，父神的喜乐，你和我的喜乐，他心甘情愿的背着十字架去为我们做牺牲。这样我们要看到父神的喜乐，你就不开心吗？这个比上十字架还容易的很多呢。那么清理一下这个污泥是很困难吗？那么他们来到我们中间，他们在我旁边排单子。那么这边呢是有啊耶稣的小组在卖什么什么，他们这个餐馆在卖什么什么。他一看我们会说什么呢？他们会不会说，哎，他们很友善，很多爱心，他们啊满面笑容，他们对我们也很好，出奇的好，令我们感到呢啊真的是呢很不好意思，他们对我们这样好。他们会这么说吗？还是咦，他们怎么这个样子的？他们在教会还是这个样子的？所以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啊？那么当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什么？他们会说什么？我们的父神会听到什么？那么这就是我们还有大概是至少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努力。所以你们现在就开始培养你们的笑容，三个星期之后呢就很自然了。所以呢开始练习。我们看下一个是来，所以这句话又是谁对谁说的呢？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你，照耀你。是我们的神通过以赛亚先知跟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说的。在那个时代，你想他们是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？敌人已经打到城门口了，四处都是敌人，很多那些做王的都很腐败，做祭司的也很腐败，很多人在拜假神。这个很黑暗的时代，在这一个很黑暗的时代，神通过先知跟他们说，兴起发光，你的光已经来到了，你们不用再去祷告说给我光给我光，你们已经有光了。那今天我们呢，耶稣在我们里面，耶稣就是这个世界的光。我们真的可以这么说，光已经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不需要再去求光，因为光已经有了。我们要兴起发光，因为我们的光已经来到，神的荣耀已经发现我，照耀我，我想不发光都不可以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走出去，在这个黑暗的核桃谷的时候，我们的脸都应该是发光的啊！就是那一天忽然间那个电停的，我们如果说是 overcharge 那个没有电了，那没有电灯也不要紧，因为我们的脸都会发光啊！所以呢，你要知道我们里面有光，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是神圣洁的子民，我们都是神的尊贵的祭司，我们里面有光，我们可以发光，可以发亮。你要先知道你是谁，所以不要忘记，不要像雅各书所说的，你照着镜子，你说我是神尊贵的祭司，我是神圣洁的子民，我能够发光，但是一离开镜子就忘记你是谁了。所以你不要忘记你是谁。我们看下一个 slide。所以呢，这是保罗说的，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你们现在的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所以你说在先知的时代，他们很黑暗很腐败，那么到了保罗的时候就更加腐败更加黑暗了。 是在腓立比写的。腓立比呢，可以说呢是罗马的一个知名地，罗马就派很多退伍的军人，那些做将军的，他们退休了就去到腓立比那边，就在那边买地，所以腓立比呢就给罗马呢侵占了，就土地就割成一块一块就分给这些将军。所以腓立比来说，我们失去国土，国土分给罗马人，他们罗马人来了就是吃喝玩乐，把这个国家弄得乌烟瘴气的。在这个时代，神通过保罗对他们说，在这个时代你们要明光照耀。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时代很可怕很可怕，他说你们要明光照耀，我们很多很多的黑暗，你们要兴起发光。所以神只有一个回答，不论你跟他说什么，他都说你们要兴起发光，你们要明光照耀，因为光已经在你里面，你已经有光了，问题是你有没有发光呢？我就读圣经，我很喜欢读，我读到亚伯拉罕，我读到说罗德被敌人掳走了，他们四个王跟五个王打仗打仗打仗，结果罗德就被他们拉去了，钱财都是了。那时就问我，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办？我说我会祷告。他说你怎样祷告呢？我神啊神啊，你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你亲自去救我的仆罗德，神啊神啊，你请派千军千将去救我的仆罗德之儿罗德，神啊神啊，你去你去你去，这就是我的祷告。那神说亚伯拉罕有这样祷告吗？没有啊，难道他没有我这个信心吗？我有信心神可以去征战拯救我的侄儿罗德，难道亚伯拉罕没有这个信心吗？他怎么做呢？他立刻召集他这里的壮士去追敌人，把他罗德救回来，所有财物也都拿回来。这是他对神的信心，神与我同在，我要兴起发光，我不会让敌人就这样子拿走我的东西就逃跑，我不允许他这么做，这是他对神的信心。那我们呢？当我们看到在伊拉克那些难民营的孩子，他们没有鞋穿的时候，我会怎么想呢？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像我的侄儿罗德这样子跟我很亲密，还是他们都是外人，你们没鞋子穿不关我的事？亚伯拉罕肯去拯救他的侄儿，因为他是我的侄儿，我疼他，我爱他，他跟我一起离开我们的祖家这么多年，我要照顾他，他是我们家中的一份子。当我们看到在伊拉克难民营那些孩子的时候，我们会说他们这些小孩子可以进入我的父家，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，所以我们要去帮助他们，我们不能够让他们就给敌人给那敌人掳的侵占了，夺走他们财物，我们不能够允许敌人这么做，我们会这么想吗？但我们看到我们这里的小孩子，我们这里的小孩子，谁是他们的敌人呢？他们被谁掳了去呢？我们的小孩子很多时候呢是被电脑里面的电子游戏掳去了，他们一辈子都在打电脑战争，不是属灵战争，是电脑战争。这样我们对于这些孩子我们怎么办？所以如果我们失去这些孩子，我们不能够就说这个时代很黑暗，我们孩子很可怜。如果亚伯拉罕只是这么唉声叹息说这个时代很可怕， 我的侄儿给掳走了，很可怜。那他侄儿永远都不会回到他身边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个世代这样的黑暗，我们必须拿出行动来，我们必须拿出行动来，把我们的下一代夺取回来。我们不能够允许敌人这样的来抢夺我们下一代。所以不要说伊拉克的孤儿，我们身边的孩子怎能不抢夺回来呢？那我们要怎样抢夺回来呢？我们看下一个是来如果我们要抢夺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不能够靠我们个人的力气，也不能靠军队，也不能靠财力势力，就像早上我们所念的一样，我们要靠我们的神，我们要靠圣灵。那要怎样靠神，怎样靠圣灵呢？我们就靠我们里面已经有的，因为耶稣已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整个团队能够合意的话，耶稣是我们的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，我们如果合意运作的话，如果我们相亲相爱，就像神爱我们一样的话，我们就是一个很壮大的一个勇士。但是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手指就打打脚，打打打打打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你再打我，我们忙着打，忙着打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出去征战。你想一下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的敌人不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外面有更大的敌人。我们必须同心合意来面对外面的敌人。我们必须有神的爱来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。我们甚至需要神的爱来爱外面的那些还不是我们弟兄姐妹的，我们要他们跳进我们的渔船里面那些鱼，我们要去能够去爱他们。但是你说我没有爱，我就是爱不出来，我连爱我的老公都爱不出来，我只去爱外面的人。那我一个很好的消息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爱就从神而来。如果你没有爱，你就跟神求爱，你不求就得不到。所以你必须懂得跟说，神我没有爱，我知道我缺乏爱，你来给我爱，你把我里面这个刚硬的心拿走，你给我你柔软的心。所以耶稣说，等我们做一个换心手术，你的心给我，我的心给你，那么你现在有我的心，你带着我的心来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也带着我的心来爱那些跳进你的渔船的肮肮脏脏的那些小鱼，你去爱他们。所以我们没有这份爱，但是神就是爱，耶稣就是爱，他在我们的里面，如果你跟他求爱，他就能够把爱给你。所以问题是，你肯不肯跟他求这个爱，你要不要这份爱，你愿意不愿意去爱你的家人和你身边的人。所以我在澳洲的时候，那些做老师的时候说啊，你们中国的孩子很可怜，你们的父母不懂得爱孩子。我现在来到美国，因为过去四年我是在忙着教会，忙着我，所以我并没有很好的观察这里的父母怎样爱孩子。而且在我以前住那个地区，我们整个城市只有100个华人，所以我没有很多看到很好的例子。那么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华人，我们作为父母的，我们懂不懂得爱我们的孩子呢？我们的孩子会说，我很幸福，我爸爸妈妈很爱我，很疼我。他们能不能说，我很有信心来面对我的将来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会给我全力的支持。我知道凡是我有什么梦想，他们都会实现我的梦想，因为他们爱我，他们支持我。 如果他们有这种信心，他们就不需要逃避。他们如果不需要逃避的话，他们就被关在房间里面玩电脑游戏。所以如果你说我看到我这个孩子我就爱不出，因为他越来越像他爸爸，这是我听到的真的话，是我在澳洲时候有人这么跟我说的。这样你的孩子真的是越来越像爸爸了，你 还要像谁呢？但是你说我爱不出，如果你爱不出的话，就跟神求爱。神训练我的过程，很多时候他是这么训练我。有一个时候他带一个很难爱的人，大家都很难爱的人，带他到我家里来。他在我家住了一年的时间，那么神说我要你爱他像你爱你自己一样。我说神啊，你知道我对我自己很苛刻的，我根本不懂得爱我自己，如果你要我爱他像我爱我自己，这样我就亏待他了。所以呢，我要爱他就像神爱我一样，我来爱他。所以我爱他爱了一年，那么我怎样有这份爱呢？他是一个很难爱的人，我就神，你每一天都给我这个爱啊！早上我起身，我看到他，我不知道这时候他是什么状况，他里面有很多很多个邪灵，他每天飘就出一个邪灵出来，飘就另外一个邪灵，他就是哪一个邪灵我都不知道。所以说神，你要给我这个恩典，你要给我这份爱来爱这个人，所以我每一天要跟神求，你神你给我这个恩典来爱这个人。那么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所以就我就一天又一天的去爱这个人，爱他就像神爱他一样啊。那么最后呢，他说乖够了，他可以走了。那么他就转过来对我说，现在我要你爱你自己像你爱他一样，因为我不懂得爱我自己，神给我一个最难爱的人，我还可以爱他像神爱他一样。你要我爱我自己像神爱我一样，我就很难了。但是神说，我给你们的命令是你们要爱人如己，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如果你不爱自己，你怎样爱邻舍呢？这样我才说、哦、我要开始懂得爱我自己，因为我爱我的邻舍不会超越我对我自己的爱。这样我要爱我自己，并不是就是等于吃喝玩乐也要胖胖的、不是这个意思。说你要懂得尊重你自己，你要知道哇，是神尊贵的祭司，是神所疼爱的圣洁的子民，我是里面有耶稣有爱有光，我要兴起，我要发光。你要这样子来看待自己。那么当你总懂得这样看待自己的时候，你走在路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说我是神尊贵的祭司，是神所爱的子民，我呢就发光就发热。你不能够控制你的笑容，你就会一面走一面很开心的笑，那么所有的人都会看见，说这个人很开心，为什么他这么开心？如果你能够这样开心的过日子，这样有自信，我就是神圣洁的祭司，我是他宝贝儿女，我就是在发光发热，还有谁不会被你吸引过来跳进你的渔船里？他们都说我也要发光发热。但是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他们说你说我们肮脏，你比我好不到哪里去，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就不进我们的渔船了。这样我们拼命要去点亮核桃谷，那天就点不起来啊！所以我们要点亮核桃谷，第一件事你要知道你是谁，你是神尊贵的祭司，是他宝贝儿女，是圣洁的国民。你要懂得爱你自己像神爱你一样， 这样你才可以去爱你的邻舍，如同爱你自己。这样的话，你根本不需要用你的手去点亮核桃谷，你一走出来满面发光，那个鱼都会跳进来了。所以我们看最后一个，我们要这么做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，我们要圣灵来点燃我们，来燃烧我们，把一切污秽的都拿走。所以当金匠提炼真金的时候，他们就用火来烧这个金，火一烧杂质都会浮在上面，那么就流出去。那么当那些杂质都流走之后，那个金的表面就像镜子一样，所以当那个金匠看到表面有反映出他的形象，说这个金炼成了。所以我们的阿爸父也是一样，他就提炼我们，看我们，我从你的身上有没有看到我的形象？如果从你的身上可以看到我的形象，这个金就炼成了。这样我如果是一块金，我没有办法提炼我自己，我一定要靠圣灵的火焰来燃烧我。我们教会已经25年了，有很多个壮士从我们这里出去做了很多大事，我们都感到很引以为荣。这一个已经是我们教会的，那一个也是我们教会的，那我们现在里面还有很多勇士，很多壮士，但是也有很多很多毛毛虫还在爬，也有很多人那是困在很多的烦恼里面、恐惧里面。所以我们进入577年了，我们没有时间再做毛毛虫，也没有时间让这些一切世间的缠累来捆绑我们了。是做蝴蝶的日子，我们要飞起来，我们要飞起来。当我们在神的花园里面飞翔的时候，人们看到我们，你就会说，我也要进去，我要这么飞。我在北加州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说课程也好，就说一个学习也好，我们老师会说，你闭上眼睛，那么让神带你去到一个他要带你去的地方。这样神就带我去一个地方，一个很美丽的花园。神说，这就是你的花园，不属于别人的，是属于你的，这是你自己的花园。我想说，神很感谢你，我有这样漂亮的花园。这我就看到，一奇怪，怎么在我的花园里面有这样多人在走动呢？而且我一看，他们都是我很讨厌的人。我神啊，怎么这些人我很讨厌的在我花园里面走动？神说，他们跟我还没有建立关系，他们还没有自己的花园，所以我带他们来你的花园走动走动，可以吗？这我当然不可以跟神说不可以，我说可以。所以首先你里面的内心世界必须是一个神的美丽的花园。第二，你必须允许这些你所讨厌的人进到你的花园里面来。这怎么看到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缘故，我们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美好。他们就会说，我也要一个这样的内心世界，你可以教我怎么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美丽的花园吗？我也要一个这样美丽的花园。当人们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他看到我们里面内心的世界是这样美丽，这样充满神的荣光，他们就会说，我也要这个，我也要这个。当我们这么活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在天国里面了，我们的内心是就是有叫做天国文化了，它就被我们所吸引过来。 所以这一切都需要时间，这一切都需要培养，这一切都需要什么？我们更加需要神的爱，更加需要圣灵的运行。所以这时候我请我们服事的团队出来。所以如果你需要神的爱，你需要更多神的爱，你需要更多神的圣灵的燃烧，你需要更多神的改变，你这个时候可以出来叫我们的服事团队为你祷告，让他们凭着爱心把天上的恩典拉下来倾注在你里面，让你的里面有圣灵的燃烧，在你的里面有神的恩典，在里面有神的光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培养，在我们的光能够真的是明光照耀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不只是点亮核桃谷，那只是一天而已，我们要永远每一天的点下去。我们要我们的心能够发出这样的亮光，我们要我们的心真的是像花园一样，人家跟我们接触的时候，就像我嗅到很芬芳的耶稣的味道，我要有这样的心来把那些鱼吸引到我们的船里面来，让他们因为我们的亮光要跳进来，那我们的阿爸父就会很开心的微笑。其实他现在已经很开心的微笑了，他一看到你他就忍不住开心的微笑，就像一个爸爸看到一个娃娃一样。你问我们的观牧师，他一看到这个 Ruby Lee 他怎能不开心的微笑呢？ Ruby Lee 能够做什么？他只能够说我要喝奶，他就是拉屎拉粪。那么不过观牧师一看到他就忍不住就是开心的微笑。神也是一样，神看到你就是忍不住微笑。在这个神的季节，在犹太族的日历，今天下午这个喜年就结束了，但是我们教会有特别大的福分，我们有一个 Jubilee 诞生了，他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，是属于我们这个家庭的，我们年年都是喜年，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喜年不必在今天下午2点停止，我们可以继续的欢欣鼓舞的继续庆祝喜年，让被掳的得释放，让有病的得到医治，让穷人听到神的福音，让瞎眼可以看见。我们的喜年就在我们的心中，所以不要因为下午2点就等于说断电了，没有没有，你里面有耶稣基督，你里面有喜年。好，谢谢。需要祷告的就出来。 的教会。我们这里没有麻雀，我们这里只有老鹰，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展翅飞翔，看到神所看见的，看到神的应许，看到我们应许的美丽，看到我们应该去侵占的，应该得到的，不要看到那些巨人，而是看到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有大卫的神，有大卫的使子，我们有约书亚的神，我们有约书亚的军队，我们不要害怕，让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的，他必定会按照他的慈悲、他的怜悯、他的能力来给我们，来赐给我们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展翅飞翔。 许牧师给我们美好的信息，我们来谢谢主耶稣，我们也谢谢神的仆人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许牧师。刚才许牧师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个感动，我要带大家来做个祷告。我可以这样子跟大家来讲话，但是你会觉得牧师你都没有力量，听的人更加想打瞌睡。但是我们也可以转过来说，主啊，刚才我们所听见的信息是我的，我现在要领受，那你就要宣告出来，你的家言良语能够让神的灵、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共鸣来工作。所以我现在带大家来做个祷告，来做个翻转的祷告，说，主耶稣，我领受今天的信息，我是个真正的祭司，在我里面有你的荣耀，我虽然过去犯过罪，亏缺过神的荣耀，但是当我信耶稣之后，耶稣在我里面，耶稣的荣耀就在我里头，所以我不再自卑，我现在是个更新的人，一生去到哪里都要彰显耶稣的光，彰显耶稣的荣耀，因为在我里面有神的荣耀。我的心思念现在要改变，我要宣告领受刚才神的话语，你现在讲你的名字，我换个人讲你的名字，兴起发光，这句话语是给我的，我要吃进去，我和我的家现在充满了光明，兴起发光，在这弯曲卑谬的时代，我们要如同明光照耀，我和我的家，我们的小组，我们的教会，要将生命的光显明出来，祝福我们的社区，祝福我的公司，祝福我们的学校，祝福我们的邻舍，祝福核桃市，奉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！再让我们现在充满了光，充满了光，充满了神爱，拥抱我， 拥抱我。在你大能的爱中。 我现在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为许牧师，也为我来祝福，让神将许牧师带到我们的当中，我们一起来陪他同工。我们就代表着这个的我们的教会，特别我们讲国语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领受神所赐同心合意的恩膏。我们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理事、区长、执事，我们所有的事工的主任，我们的所有的组长、区长等等的，我们来同心合意来配搭，不分彼此，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大军。我们来在这个地方要被主来使用，让这个教会跟宗教会一起连结，跟许多基督徒的机构连结，我们出去影响到周围的社区，我们跟那些的公司行号，我们要跟他们做朋友，来让这个鱼就要跳进来，然后我们要将他们来改变，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现在请大家来举手来为我们做个祝福祷告好吗？奉耶稣的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我们领受。主，我们现在众人如同一人，主，你的仆人们现在谦卑在你面前领受这个恩福。主，我也要祝福到，还有想到台中福乐丰盛教会的黄仁福牧师，还有我们的天主里面的这些的同工。主，我们这几个教会，当你将我们带在一起，还有英文堂的 Pastor Dennis、 Pastor Howard、 Pastor Bowen， 主啊，还有HBU 的叶牧师，主，我们都要连接在一起，我们要看见你既圣灵自由运行，大大的在我们教会里面工作，成全你给我们的命定。谢谢主耶稣，奉耶稣名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请许牧师给我们一个祝福。 我就奉耶稣名祝福每一位，但是他同在每一天都是这么的真实，但是你的运作每一天不是这么的自然，在我们每一天读经的时候，就像吃饭的时候一样，在我们敬拜祷的时候，就像呼吸一样，但每天都不断的呼吸，不断的敬拜，不断的祷告，而每天也按时吃饭，按时读经。我奉耶稣名祝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事业，你们的学习，你们的孩子的健康，你们全家的健康，从老到少，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，心灵也都跟耶稣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有神的恩典，越来越有圣灵的光照，越来越有光明照耀的能力。奉耶稣名祝福你们，阿们， 阿们，哈利路亚。